如在那市中觅寻车位，犹如在密闭的地路暗中摸索电掣，明明互相错过，但在我最灰心时候抬望眼就找到了。我背负着寂寥，鞋底走寸不算少，眼看大路行尽，住处偏偏碰见吊桥，连同昨天所失的一起找到了，即使晚了却也遇上了。这一个是我的，碰上即刻知道不必揭晓，连最想得到的我都找到了，穿梭人潮引诱几多不再动摇，从未像这样确定一生手抱你，已经抱到最深中觅寻，旧相对那位置，迷途后想放弃，但在我最灰心时候，抬望眼就找到了。我背负着寂寥，鞋底走寸不算少，眼看大路行尽。住处偏偏碰见吊桥，连同昨天所失的都找到了，即使晚了却也遇上了。这一个是我的，碰见即刻知道不必揭晓，连最想得到的我都得到了，穿梭人潮引诱几多不再动摇。最深